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49集，拜会。开封府衙门内灯火通明，门口有几辆马车。展昭有些不解，来了什么客人？众人进院门，碰到了拿着个小木桶从马厩的方向走回来的小四子。白夏第一个冲出去：“ 小四子， 笑笑！” 小四子扔下木桶扑过去，白夏抱起扑过来的小四子转圈圈：“ 哎呦，有阵子没见了，越长越可爱了啊！哎，是不是瘦了？” 笑笑一天比一天帅了，好年轻。 展昭和白玉堂无语地看着一大一小相互恭维，尽捡对方喜欢听的说。五个小孩好奇地张望着，他们竟然进了开封府。展昭在路上听白玉堂说了这几个小孩的事情，问他们家里人知道他们跑来开封了吗？几个小孩都摇摇头。展昭狠狠数落了他们一顿，让衙役找人通知他们家里。不过几个小孩一心想学武也是好事，让家里人不要过多责怪。几个小孩暂时住在开封府，小四子和小梁子正好多了五个玩伴，于是带着他们去别院住下。剩下的人去了后院，展昭看向打着哈欠溜达出来的赵普：“ 谁来了？”“ 死的那个不是扁家人吗？”“ 嗯。”“ 所以扁胜跑来了。”“ 竟然亲自来了。”“ 扁胜？高和寨的人跑来开封府干什么？之前追那几个小孩的也是高和寨的人。” 展昭微微一愣，猛地想起来了，白玉堂还不知道扁胜金盆洗手的事情。一旁白下戳白玉堂：“ 刚才那个和尚不是说了吗？他们几个来参加金盆洗手的。”“ 扁胜金盆洗手不在高和寨办，跑来开封干嘛？” 展昭从怀里抽出那封信给白玉堂，白玉堂接过信拆开仔细看，展昭则是凑过去盯着白玉堂拆信。五爷不解地看着展昭，这猫脑袋都快凑到信上去了，将信里的请帖抽了出来。白玉堂打开看，展昭眯眼瞧了瞧，请帖上只有白玉堂三个名字，不带家眷。展昭摸了摸鼻子，拿过那个信封倒了倒，里边只有白玉堂的请帖，没有其他的了。展昭皱了皱鼻子，开始认真考虑自己是真的名声不好，人家办喜事都不敢请，还是哪里得罪了高和寨了。这时公孙拿着个小茶壶走了出来，看到展昭他们就打招呼：“ 哟，回来了，大人会客呢，说让你回来了，赶紧去。”“ 客人是扁胜吗？”“ 扁胜还有其他七个。” 说着看向白玉堂：“ 有个貌似还是你亲戚。”“ 白慕天也来了。”“ 白玉堂拽上心不甘情不愿的展昭去书房，顺便把要去看侄儿的白夏撵走，让他等着，一会儿让白慕天找他去。两人到了会客厅，就听到里边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气氛貌似还挺融洽。推开书房门，还没说话，就听一个挺好听的声音传来：“ 两个一块来了。” 展昭抬头就看到说话的是一个穿着淡紫色长袍的年轻人，27、28岁，长得不赖。展昭见白玉堂对那人点了点头，那人一笑：“ 我小叔叔是不是也来了？”“ 你耳朵还挺灵。”“ 你也是，好久不见，见了面也不给个笑脸。” 白玉堂无语看了他一眼，摇头找地方坐下。展昭知道此人就是白慕天，若说性格，他比白玉堂可是更像白家人。白家人展昭在去县空岛过节的时候见过几位，都跟白家似的健谈又风趣，而且读书人居多，一个两个都挺好玩的。白慕天也很好玩， 白家人别看都不会武功，不过个个都跟白夏似的爱斗白玉堂。相比起来，白玉堂长相随白夏和陆雪儿，气质武功随天尊，性格脾气却是随陆天寒居多。白慕天身边坐着个40来岁的中年人，长得五官端正，相貌堂堂，在他身后站着个10多岁的小孩，身材跟小梁子接近，长得眉清目朗的很是顺眼。跟包大人相对而坐饮茶的是个老者，扁胜。扁胜年纪不小了，不过因为内力深厚，因此十分的精神，双目有神，很有些风采。扁胜看到两人进来，就放下杯子。 南侠客五爷，许久未见，二位越发的有英雄气概了。 眼前的毕竟是江湖前辈，展昭和白玉堂礼貌还礼，同时展昭也有些纳闷，扁胜对他挺客气啊，不像是有什么仇什么怨呢。扁胜说的许久未见其实也是客套话，展昭和白玉堂跟他都不算熟悉，就是在一些江湖聚会上偶尔碰到过而已。那个和白慕天坐在一起的中年人也跟展昭和白玉堂见了个礼，自我介绍了一下，他是扁胜的第4个儿子扁方瑞。展昭和白玉堂都点头，扁胜几个儿子都是高手，其中老四扁方瑞功夫最高，而且文武全才，因此扁胜最宠爱他。这次扁胜金盆洗手，高和寨掌门之位他是呼声最高的继承人之一，另外因为扁方瑞和白慕天关系很好，而白慕天又主动退出掌门的竞争，所以很多人都说白慕天也是支持扁方瑞的。 四儿，来给二位侠客见礼，你到他们的年纪，若是能有他们一半成就，爹就心满意足了。 扁四上前恭恭敬敬给展昭和白玉堂行礼，白玉堂点点头，也没什么反应，就是个小孩嘛，看着功夫不错，扁方瑞教出来的应该也差不了。展昭则是吃惊，这位就是用奸计把小梁子给赢了的扁四。本来展昭觉得这小孩根正苗红，可自从听了小四子对他的描述之后，展护卫有些无法直视这位少年，至于他根正不正，苗红不红，看来还得仔细观察。众人落座，扁胜略遗憾地开口， 可惜无缘拜会天尊与阴侯啊。 白玉堂进门也没看见他师父，于是就有些不解地看展昭，展昭摇摇头， 刚才在街上看热闹，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 哦，几位老神仙去南安寺喝茶下棋了。 展昭和白玉堂也没多说什么，估计是天尊阴侯不想见扁胜，所以避开了。毕竟扁胜金盆洗手不是小事儿，高和寨是江湖第一大寨，选帮主就等于是非多，以天尊和阴侯的身份还是不掺和为妙。 哎，想不到我金盆洗手竟然遇到这样的事情啊。 案子有什么线索吗？听说你们扣留了一个嫌疑人。 展昭觉得白慕天和扁胜都应该不是不讲理的人，于是叫人把赵十六叫来。赵十六正睡觉呢，迷迷糊糊跑过来，将刚才他在太白居经历的事情说了一下。 原来如此。 听说我门派有人冲撞了衙役，实在是失礼。 大概是木儿，他与青儿感情甚好，南侠客莫怪呀。 展昭点头，自然是不会跟扁木计较。另外展昭觉得扁胜非但不讨厌他，似乎看他还挺顺眼，那干嘛不给他送请帖。 哎，对了，我发现扁青的手里面抓着请帖的一角，但是客栈房间里面并没有发现请帖，所以凶手不止杀了人，似乎还抢走了请帖。 白慕天和扁方瑞也对视了一眼，扁四一歪头， 哎，请帖每一张都一样，抢来干嘛呢？ 那封请帖是给谁的？诸位知道吗？ 话刚问完，扁胜就盯着展昭看，扁方瑞和白慕天似乎也是有些尴尬，众人都目光异样地盯着展昭，似乎是欲言又止。展昭不解， 看了看白玉堂。白玉堂自顾自喝茶，想着他爹不知道睡了没，别跑出去闯祸，有没有人看着他。 展大侠，今天我们基本都是帮派派徒弟分送的，但是有一些是我们亲自送的。 然后呢？ 扁四挺不好意思的，摸了摸头。 比如我特别仰慕天尊和白大侠，所以就主动去白虎松县，想趁机拜会一下。 展昭倒是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也就是说，一般的请帖都是随便派人送，但是有几个特别的，扁家那些后人借着送请帖的机会想拜会结交一下。 于是扁青是去拜会谁？ 扁方瑞和白慕天对视了一眼没说话，身后扁四伸手指了指展昭。 你啊？ 那啊， 我堂叔很仰慕魔公和展大侠的，特地挑了你的请帖亲自跑过来送，说是一定要跟你交个朋友。 有这种事？ 所以说凶手抢走的是给你的请帖。 众人也都纳闷，抢给展昭的请帖干嘛？是不想展昭参加，还是要顶替展昭参加？而此时展昭更是一头雾水，外加十分不满。 妈的，谁呀？谁抢猫爷的请帖？哼，果然猫爷不是家眷，也不是名声不好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